住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道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住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，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话如果先知讲嘅嘢系啱嘅，咁我哋当中可能有一个唔系人。肥仔冇听明白啦，佢问啦： 啊咩唔系人啊？唔系人唔通系妖怪啊？ 我话啦，唔系咁意思，我咪就系随便讲下咋嘛。我哋呢啲人响一齐咧就快一个月啦，朝夕相处。边个系咩人仲唔了解咩？呢个细路仔先知啊，专门放葫芦。古代人啊，愚昧落后，我哋咩未见过？呢啲鬼画符咁嘅图形，点可以当真噶？我嘴上边系咁讲啊，心里头就唔系咁谂啦。呢个时候啊，我要多长个心眼。呢个世界上好多嘢根本系无法预料嘅。这位先知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不是对应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，那就真的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。想到这里，摸了一只黑雷提子在手，预防万一。我又问杨雪莉了，你有没有看错啊？上面是不是原本有五个人形，年代耐了，可能剥落了一部分，剩下四个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杨雪莉指住石盒上的雕刻叫我睇，这个石盒保存得咁完好，冇剥落嘅痕迹。呢度明明系四个人，嗱，你哋睇，代表人嘅符号十分简单，上边一个圆圈就一个脑袋，几条细线就系身体同埋四肢，咁唔系就系啱开四个人咩？我仔细咁睇。确实是好像杨雪莉咁讲嘅，佢又叫我睇石盒上面刻住嘅前几幅图形。呢啲图形都十分简单，连我都可以一目了然。第一幅图是一个细路用手指住天空，地下有唔少人喺度四周围咁躲避。嗰啲躲避紧嘅人大概系啲普通老百姓嚟嘅。第二、第三幅图分别刻住一股龙卷风，将房屋吹倒咗唔少，先前躲避起身嘅人都安全咁躲避过天灾。佢哋围响细路嘅身前膜拜，睇嚟呢个细路係可以预言天灾人祸嘅。石盒上嘅第四幅图刻画住细路企喺两个成年人嘅身边，地下跪住一个老者。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极点，表示老者只不过是在代表头部的圆圈下面寥寥数笔地画着一把胡须。构图虽然简单，但是就十分容易令人理解。图中的两个成年人明显高出普通人一大截，而且在雕刻工艺上也是十分细腻的，不似得刻画普通人那么潦草。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先圣了。跪在地下的老者明显是他们的仆从。石室中的这名老者的遗骸应该就是他了。看来杨雪莉说得完全正确。石盒的主人是个有预言能力的幽童。我一路看下去，一幅幅石画 都是用来显示这个细路仔预言家的功绩的。看到最后一幅的时候，我飙晒冷汗出来啊。这幅石画中一老一少坐在石盒旁边。墓里头企住四个人，这四个人的图形有咁简单就得咁简单。是高矮肥瘦定是男女老幼一概都看不出来。这四个人当中的一个正在那里喐手将石盒打开来。这幅是石盒上最后的一幅，后边就没了。石盒里头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最紧要的是石盒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，上边还是封着牛皮漆的。我拧翻转头看下其余的四个人。杨雪莉就正在那里搀扶着痴痴呆呆的陈教授。叶奕森就晕了，心口一起一伏，节奏好快。肥仔呢就坐在地下，无奈地看着他们在那里猛地摇头。冇错啊，绝对是五个人。如果预言真是准确的，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，石画上却只是画着四个呢？我的脑里头飞速地旋转，将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片，半点头水都没有。难道我们五个当中真是有一个不是人，而是被鬼怪恶魔所控制了？甚至好像肥仔那样说，杨雪莉是精绝女王转世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好可笑。什么投胎转世，我根本就不信。咁误差系咪出响呢个古老嘅预言上边呢？我问杨雪莉：先知先圣系咩朝代嘅人啊？杨雪莉讲： 按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所讲，古西域嘅先圣应该系公元前16世纪嗰阵时呢，中原正系夏商时期，系古西域嘅第一次文明时期。比起西域36国的年代早了大约1000年呢。 我算了一下，暗自吃惊，想不到会有这么久远。那就更加不可以将这些刻在石头盒上的预言当真了。上面再都没有其他预言石画了。 或者当时先知是糊涂了，画少了一个。 再精确的计算都难免会出现误差啦，更何况这种穿越了几千年的预言呢？ 我又问杨雪莉了，那可不可以从这些石画预言到看出来，我们打开石盒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 杨雪莉摇头说， 那就没多余的提示了。不过我们困在这个巴掌这么大的地方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也都只有打开石头盒看一下。先知既然预知到我们会无意中来到这里，讲不定会指点我们怎么出回去的。 肥仔等到好心急，嘈冤巴闭地走过来，将我和杨雪莉推在一边说， 顶你个肺，你们两个研究了半日，乜结果都冇研究出嚟，定似咁大嘅细路仔识乜鬼预言呢？系你哋睇我嘅，系咪就一个烂鬼吓？啊系啦，佢唔系预言讲我哋四个人当中嘅一个伸手去打开石盒嘅咩？啊，我硬系唔信邪啊！老啊，过嚟帮下手，我哋两个一齐喐手，一吹咩？ 讲完。就准备喐手打开石盒的盖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昏迷不醒的叶奕森忽然抽搐了一下，双脚一蹬，喐都不喐了。我们再都不顾得这个石头盒了，急忙过去看它，一丝脉搏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了。它本来呢就有急性的脱水症，一路奔波，又在扎格拉玛山的轨洞中折磨了这么久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，可以坚持活到而家已经是好不容易了。只是我们没想到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油尽灯枯，死得这么突然， 三个人一时之间相对无言。杨雪莉揽住叶奕深嘅尸体，流起眼泪嚟。我叹咗口气，啱啱想安慰佢几句，只见到一直疯疯癫癫、擘住口傻笑嘅陈教授从地下企咗起身，行到石盒前边，一伸手就拉开咗盖啦。我哋三个目瞪口呆啊！呢一切竟然同先知喺石盒上嘅预言完全相同。入嚟嘅时候系五个人，有一个人突然死咗，随后一个人喐手打开咗石盒。嗱，平时我哋经常有人会形容诸葛亮料事如神，神机妙算。我谂孔明老先生都冇咁准啊，准确嘅预言确实系好得人惊啊。杨雪莉怕神志不清嘅陈教授再惹咩事，即刻拉住佢嘅衫袖，等佢坐喺地下休息。佢哋之间嘅关系就好似两叔侄女咁。杨雪莉见陈教授又癫又傻，心中一酸，忍唔住又喊咗出嚟啦。我知道杨雪莉系个极其争强好胜嘅人，从嚟都唔喺任何人面前示弱嘅。今日咧就当住我同肥仔嘅面，连续两次喊咗出嚟，讲明佢实在系伤心到咗极点啦。今日佢承受嘅压力确实系太大啦，我都唔知点劝佢好，只好饮佢坐喺陈教授旁边抽泣啦。我同肥仔两个走到俾陈教授打开嘅石盒前，睇下里头究竟有咩嘢。这个石盒的两扇柜门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，封口的牛皮漆亦随之剥落，只见里面又是两道细细的石门，石门上面同样贴着牛皮漆，上面还刻画着三幅石画。这三幅石画看到我直飙冷汗，半日都讲不出嘢嚟。肥仔看了两眼冇睇明，就问我啦： 啊，呢啲画又系画啲咩呢？老虎，你唔会系俾呢啲石头画吓亲啩？ 我深深吸咗一啖气，尽量等自己保持镇定，对肥仔讲：画上边都系先知嘅预言啊！ 肥仔连忙问啦：预言系咩内容呢？有冇讲我哋点先可以离开呢度呢？ 我强行压制住内心嘅狂跳，低声同肥仔讲：预言讲啊，开启第二层石盒嘅四个人，其中有一个系恶鬼啊。石盒第二层中嘅三幅石画系咁嘅，第一幅画住四个人企响打开嘅石盒前，呢四个人中嘅三个人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的，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影。但是其中的一个头上长着一只眼睛，代表脑袋的圆圈中画出两只蛇牙，再加上四肢，分明就是我们在黑塔第四层见到的精绝守护神。与其说是神，不如说是恶鬼就更加恰当了。这个人影只不过是多黑了几画，就已经看到我们鼻哥窿都没用。我、肥仔、陈教授、杨雪莉，现在只有这四个幸存者。四个人当中哪个是恶鬼呢？第二、第三幅石画是并列在一起的，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种结果是三个人加上个头上长眼的恶鬼一齐打开咗石盒，这个时候恶鬼会突然袭击，挖出其余三个人嘅内脏。第二种情况系恶鬼倒喺地下，身手分离，已经被人杀咗。三个人打开咗第二层石盒，雾室中出现咗一条通道，可以逃出生天。咁系咪即系提示我哋自己嘅命运由自己选择呢？哎呀，呢条题目都未免太难啦。我同肥仔系一个人嘅两只脚，缺咗边个都唔得。陈教授为人和善，更加系待我哋不薄。 杨处理救过我条命，无论他们三个中哪个是恶鬼，我都落不到手。不管他是被恶灵附体又好，一定是一直伪装成普通人的魔鬼，这个都已经是事实了。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，第二层石盒必定要开启，不除掉隐藏着的恶鬼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陪葬。哪个是恶鬼呢？肯定就不是我了。我看了看肥仔，眼睛是观察一个人最直接的渠道，眼神是最难伪装的。他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。眼神就好像在说， 啊，老子是天下第一，一谁不服我就喐边个。 当然冇可能是肥仔啦。咁既然唔系我哋两个，唔通？我偷偷睇咗下身后边嘅杨雪莉同埋陈教授，杨雪莉亦喺度注视紧我，我就唔够胆同佢嘅目光相对，连忙诈家衣啊睇第度啦。杨雪莉见我同肥仔打开咗石盒之后，一直喺度暗暗沉沉，于是就问啦： 老胡，石盒里面有咩嘢？ 我对肥仔瞄咗瞄眼，肥仔会意啦，即刻扮坐喺地下休息，啱好将打开嘅石盒挡住，唔俾杨雪莉睇到。我要先谂办法将佢稳住，谂到对策之后再喐手。于是我对杨雪莉讲啦：石盒里面咩都冇啊，空嘅。杨雪莉问咗一句之后就唔再讲嘢啦，在旁边攞出水壶，想俾陈教授饮两啖。陈教授已经彻底癫咗啦，边个都唔认得，一挥手就将水壶打翻响地下，抌住脚哈哈大笑。呢壶水啊，系我哋仅存嘅小半壶清水。杨雪莉急忙去将水壶执起身，小半壶水已经冇咗大半啦。肥仔向我耳边问我啦： 点算啊？使唔使我将佢哋两个都啊？ 唔好，千祈唔好啊！响未搞清楚之前，千祈唔好轻举妄动。如果唔系，就会追悔莫及啦。啊，系啦，我哋两个嘅嫌疑应该可以排除啦啩？ 啊，顶，咁梗系啦。我哋两个系点？我哋自己仲唔清楚咩？我睇呀，呢条美国妹嘅嫌疑就最大。 我觉得我哋仲系循例要做返啲嘢，唔系一阵间喐起手嚟，杨小姐同陈教授又会抽清我哋啦。 啊，要难嘛，枪杆子里头出政权，有咩道理好讲啫？直接搞定佢哋两个就系啦，逐个审查，审唔出嚟大刑事后，再审唔出嚟呢？ 佢单手向下一挥，做咗个斩头嘅手势。我一听肥仔讲枪杆子里头出政权，忽然就谂到一条计啦。恶鬼一定系从精绝国跑出嚟嘅，唔管佢点伪装啊，佢都冇经历过文革嘅。呢啲妖魔鬼怪又唔系搞政治学习嘅，一唔睇书啊，二唔看报，佢哋伪装成人嘅模样，对外边嘅事物一定系唔知道嘅。于是我对肥仔讲啦：你啱先讲得出枪杆子里头出政权，咁就足可以证明你唔系恶鬼啦。嗱，依家你嚟考下我，我都要证明一下我自己，然后再问佢哋两个啦。肥仔拗下头： 咁你念句毛主席诗词呢？ 我諗都冇諗就念咗一句啦：红关万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，从头越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肥仔讲： 冇错啦，冇错啦，你绝对唔系恶鬼啊！ 杨雪莉何等聪明啊，见我同肥仔不停咁细声商议，就明白可能有咩问题啦，即刻企起身向我哋行咗过嚟。 你哋两个究竟喺度讲咩啊？ 仲咁鬼鬼祟祟添。 我同肥仔从地下跳咗起身，扼住佢颈度，再过嚟咪怪我哋唔客气啊！ 杨雪莉一愕然问：你哋做咩啊？发咩神经啊？ 肥仔讲：冇乜嘢，就系想听你唱首歌。你唱个林总命令往下传嚟听下啦。 杨雪莉更加茫然啦，呢家咩场合啊？啱啱死咗咁多同伴，又身陷绝境，边有咩心思唱歌呢？更何况唱咩林总命令往下传，简直系九唔搭八嘅。我觉得肥仔嗌佢唱呢首歌都有啲过分，叫个美国妹唱文革歌，咪盏搞，佢肯定系唔知道啦。咁考佢啲咩呢？依家美国总统系边个？佢系爷，呢个连我都唔敢肯定啊！我于是啊吟出黑雷提子，连氹带呃咁对杨雪莉讲啦：，你唔好讲咁多啦，你咬啖嚟睇下，然后攞去俾陈教授咬啖啦。你按我讲嘅嘢去做，有你着数啊！杨雪莉有啲嬲啦， 哎呀，连你都黐埋线啊！呢种嘢系用嚟驱魔辟邪嘅。我唔食，你攞开。 佢越系唔食，就越显得可疑啦。我对肥仔使咗个眼色，肥仔不由分说啦，过去就将杨雪莉揿喺地下，解低皮带，将佢捆咗个五花大绑。杨雪莉激到面上边啊，青一阵白一阵，咬牙切齿咁讲： 你个胡八一啊，系咪见到我揭穿咗你哋系做赌斗嘅勾当？想杀我灭口啊！你哋两个快啲放翻我！ 陈教授向一边啊睇到兴高采烈，哈哈大笑，口水顺住嘴角向下流。我睇咗陈教授一眼，心中好难过啊！几有学问嘅一位长者啊，落到咁嘅田地。不过都唔可以排除佢嘅嫌疑，等搞清楚杨雪莉先。我硬起心肠。对杨雪莉讲：讲，你究竟系咪精绝女王？杨雪莉愤怒咁讲： 你个死老虎，你乱讲咩啊？ 我冷冷咁讲：我睇你就系似俾嗰只女妖怪附咗身，一唔系就系佢转世投胎嘅，唔系你点会发梦都见到鬼洞中嘅情况？仲有啦，你一个美国妹。点会识得我哋赌斗嘅纯典呢？肥仔早就睇杨雪莉唔顺眼嘅啦，呢、这个时候终于有机会啦，拔出匕首猛插响地下讲： 顶你个肺啊！老虎，你将佢交俾我呢？佢知道我哋两个系赌斗嘅，呢件事一啲都唔奇怪。呢只女妖怪肯定系识读心术嘅。问佢得多嚿鱼啊，响佢块面度划两刀先讲呢，睇下佢招定唔招啊啦。 讲完就要喐手啦。我睇杨雪莉竭力咁忍住泪水，唔睇肥仔把匕首，只系盯住我嚟睇。我心中一软，谂起响扎格拉玛山谷度，佢救咗我之后，我曾经对佢讲，我争佢一条命。呢、这个时候。又点对佢落得到手呢？我諗到呢度，连忙揿住肥仔隻手讲：咪住，仲係先同佢交代一下我哋对待俘虏嘅政策。佢如果仲顽抗到底，再俾啲手段佢叹下都唔迟。 肥仔讲啦：唉，其实我都唔忍心画花呢块咁靓嘅面，不过呢隻女妖怪诡计多端，我哋一唔小心啊！就会被佢美色所诱惑嘅咧。 杨雪莉越听越嬲啦，差啲啊激动到晕咗，再都忍唔住啦，流出眼泪嚟。只听见佢哽咽住讲： 我点解会梦到鬼洞中嘅情形？我自己都讲唔清。我识得你哋赌斗嘅神典，系因为我外公响出国前都系做呢一行嘅，我都系听佢讲嘅。呢件事， 我本嚟想以后搵机会同你倾嘅，我该讲嘅都讲晒啦。你哋两个要汤要寡，即管喐手啦。我算系睇错人啦。 肥仔冷笑一声， 花言巧语，扮晒无辜咁。你又扮啦嗱，你老虎啊，嗱你表个态啦，点处理啊？ 我攞出黑雷提子放喺杨雪莉嘅嘴边讲，嗱你咬一啖啊，就一啖啫，咬一啖我就马上放咗你啦。杨雪莉讲， 你快啲杀咗我啦，否则我以后系唔会放过你嘅，我做鬼都唔会放过你哋。 我见佢唔咬黑雷提子，就从肥仔手中将匕首攞咗过嚟。呢个时候，我心里头有个声音喺度问我自己：如果佢真系恶鬼，我落唔落得到手？答案好明显系否定嘅。但系如果唔喐手杀死我哋四个当中嘅嗰个恶鬼，大家都要死喺呢个墓室度。佢呀爷啊，干脆大家一齐死喺度算啦！我正喺度进行激烈嘅思想斗争，陈教授突然间笑呵呵咁傻笑住企起身，手舞足蹈咁又发起癫嚟啦！我惊住佢又要去打开第二层石盒，伸手就拉住佢啦。陈教授大笑住嗌： 花真系靓啊，红啊绿啊，我揾到啦！ 我睇住佢疯疯癫癫咁嘅样，听佢讲咩花呢种癫佬，我喺边度好似见过？诶，唔啱，冇见过，系听讲过，系嗰个幸存嘅英国探险家。我脑里头粒粒咁乱，忽然发现咗个线索，呢、这个线索好细，但系仲系俾我捉住咗。咁想知道我捉住咗一个咩细小嘅线索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